在这儿呢。 哎，在呢。今儿是您给我们大家伙表演啊？ 对，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。 哎呦，单口相声好啊，有故事。 哦，您爱听这个？ 爱听，长知识。 我就觉得吧，你们相声演员那都是多姿多彩。 散场了，我请客，咱们去 K 歌怎么样？ 嘿嘿，我同意。 哎，我说小姚，别上越远去啊，他这去了谁都摸不着麦克风。 嘿，还不会多加几支麦啊，对吧？ 啊，我岳师哥不去可不成，我就想听他唱呢。 干脆让大岳开个唱得了，反正大伙儿都爱听。 嘿，你们这累傻小子呢？ 散场去唱歌啊？ 啊，大伙儿都去。 太好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好久都没有唱痛快过了。 得，这二号麦霸来了。 风堂工作室出品，魏小五原著，现代耽美广播剧《桌里桌外之近在眼前》。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，真正的薄皮脆沙瓤。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 花。万奈因为今我留下许多情。不管你爱与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万奈因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。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 哎，我说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啊，少拿肉麻当有趣。 怎么了？不服你跟蒋师哥也来呀。 啊，我们怕你。来来，蒋奇。 哎，给我们了吧。顾飞，咱们两个唱那个《当爱已成往事》怎么样？ 哎，好， 好， 这个好， 这个好， 这个。 这是男女对唱的情歌，咱俩不合适。 我一个人把男女生都包了。 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磨血生命。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 哎，这歌名不吉利。 哎，你少想点没用的吧。 看什么呢？姚宁和顾飞比我好看吗？ 哎，你别，哎呀，你别闹。 谁跟你闹了？说，怎么回事？ 跟你没关系。 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 宁哥，你比岳师哥可麦霸多了啊！跟我出去拿喝的吧，也给别人留点机会。 嗯，走，拿喝的去，还真有点渴了。 宁哥，你何苦呢？你， 我真后悔那天跟你多聚嘴了，弄得现在有点风吹草动。就得让你担心， 你这像只是风吹草动的事儿吗？我不问你怎么了，可你这样我看着难受。 那让我抱你一下行吗？ 宁哥，你 我去下洗手间，你先回去吧。 别回去了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我送你回家吧。 臭小子，我好歹是你师哥，让你这么担心啊，真是太丢人了。放心，不差这一会儿，快回去吧。 真没事儿？ 没事儿，就是，顾飞有女朋友了。 宁哥， 谢谢你啊，被人惦记着，感觉还真挺好的。快去拿喝的吧，那群家伙，估计早就等得不耐烦了。 在家待的都快长毛了。 好啊， 那咱们去滑雪。 滑雪？我不会啊。 嘿，我也不会，学呗，大不了多摔几个跟头就是了。 呵，你倒是想得开。哎，就咱俩去啊？ 咱俩太少了，能叫上的都叫上，万一咱俩天资聪慧呢，还可以看他们连滚带爬的摔。 我合着没憋好啊，你这是。行，那咱俩分头找人，明儿一早会合。 哎，拐弯拐弯，你看着人呢。 哎哎哎， 顾飞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昨天电话里明明说， 嘿，雨辰，你看，宁哥这什么意思啊？上中级道了，看不起咱们啊？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？成的，怎么回事？我瞅着不太对劲儿啊。 我上去看看。你怎么那么傻啊？ 没事，没事，我太瞧得起自己了，我以为能征服终极道呢。 别笑了，是因为顾飞吗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 我看见他了。 我说你，你怎么知道我对他？ 我不瞎。 来来来来来，你们随便坐啊，家里有点乱。 哎，宁哥，你现在可是伤员啊，赶紧坐呀。 慢点，陈儿，带小姚回去吧，我留下看着他。 我也不是动不了啊，哪还有人看着呀？没事，你看，哎，灵魂呢？ 摔成这样叫没事？ 你快别蹦了，成哥，你坚决留下，我让吕晨给你做主。 你别推脱了，让成子留下来吧。不然谁都放不下心。我跟小五先回去，明儿给你带好吃的来。 成哥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宁哥，你好好养着啊。 啊，成。 师哥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 什么时候？我也不清楚。大概就是一直看着你们，看着看着就知道了。 是不是我表现得太明显了？ 我问你，除了顾飞，你眼里还看得见别人吗？啊，今天只因为看见人家，就能把自己折腾成这样。万幸只是骨裂，要更严重呢。万幸是胫骨，要是颈椎呢？ 我已经尽量让自己不看他了，人家都快结婚的人了，不是？今天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不是因为看见他跟那个姑娘一起才走神的。 你自己信吗？ 昨儿我给顾飞打电话， 问他今儿有没有空出去玩玩。他说他人在外地陪父母呢。你说怎么就那么寸，就赶在一个雪场碰上了呢？ 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他。 师哥。 啊？哦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困不困？ 你真打算留下来看着我呀？ 不乐意。 啊，乐意，乐意乐意。 坐着，给你倒点热水，洗脚。来吧。 哎，师哥，我自己洗吧。你 老是坐着，看你够着太费劲了。得了，你睡觉去吧。 哎，师哥，袜子你放那儿，我自己洗。 洗什么洗？我让你睡觉去。 不行不行，太不好意思了。 今儿在这的要是顾飞，你还不好意思吗？ 师哥，顾飞其实没有错，是我自己放不开。 那你什么时候能放开？ 我， 你要真想放开，就先试着把视线从顾飞身上挪开。你身边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。 啊？ 行了，快睡去吧，我在沙发上凑合一下。要是半夜想去厕所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，就喊我。 我睡觉不起夜，应该也不会有别的事儿了。 你跟我就非得那么生分是吧？好，我走。 不不不不不，我是说你可以放下沙发，踏踏实实的睡觉，不用太凑合。 啊？哦，那个有备用的被褥吗？ 师哥，怎么以前没有发现你这么可爱啊？那。给你， 别乐了，太兴奋，该睡不着了。 于是哥， 姚宁他，你怎么不叫我？ 吵醒你了。 你管那个干嘛？我留下又不是为睡觉的。 要别的事儿我就叫你了。上厕所我不好意思啊。 去吧，我不进去。 那你就打算在门口等着？ 怎么了？ 那什么，我这隔音。 好好，我去客厅。哎呦，在客厅里可是也听得挺清楚的。 危险人物。 哎，还睡吗？才六点。 不了，压根没睡着好吗？ 那饿吗？我下楼给你买早点去。 嗯，我想吃炒肝、豆腐脑、馄饨、紫米粥。 我说，你点点干的行吗？ 我早点不爱吃干的。 行吧行吧行吧，你老实等着，我看着买。我买什么你吃什么，不许挑。 嗯，嘿嘿，有人照顾啊是挺好的。 哼，觉着好来了。 嗯， 那等你好了咱俩带我个个，我也享受享受。 哥，你看我都乖乖休息俩礼拜了，眼看下周就是开箱的日子，你让我站会儿吧。 甭想， 去医院查点石膏，你再跟我谈条件。 可医生也没说我不能活动啊。再说了，你不想尝尝我的手艺吗？ 等你好了，我什么时候不能吃？ 哥，你这人忒难治。 看出来了，那就乖乖听话。 你还想让我怎么听话呀？我都快让你关酥了。我现在这么上台，都不一定能站得住。咱可就快开箱了。 开箱咱们都上，段子本来就比平时多，说个十几分钟的小段儿没问题。 师哥，早生个几百年，娶个名门望族当管家，专保名垂青史。 呵，你要是早生个几百年，是哪个名门望族的少爷，兴许啊，我还真有兴趣当管家去。 师哥，你干嘛对我这么好？ 怎么了？不行， 你不能正面回答我一次。都不是傻子，怎么就不能挑明了？ 我，你先接电话吧。 喂，顾飞啊，什么事儿？哦，对对子吧，提前到后台顺一遍就行了。嗯，他说他回来了，问我开枪之前用不用对活。 杨宁，给我个机会吧，别的不敢说，但我肯定不会让你受委屈。 成哥，好。 哎，杨宁，咱俩就定对对子。 嗯，啊，我这两天啊想两番新词儿，也算挺有新意的。我让于师哥给我看过了，效果应该不差。咱俩先对对。 有新词儿？有新词儿的怎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呀？就这么会儿功夫，不辞职怎么办？ 没事儿，等我给你拿词儿。 宁哥，给老家带回来的，尝尝。 超真有心啊，还知道孝敬师哥们呢啊！哎，顾飞，你也出去玩了，就没有给我们带点啥回来？ 啊，那什么，我是陪老人，没机会自己逛。要是有机会，我就让你。 这个干嘛？自找不痛快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陪老人是玩不痛快。等你蜜月旅行的时候，一定给我们带点有意义的纪念品啊！ 那一定、啊。 那我可就等着了。给，你先看着，我去买包烟。 穿的这么少，站在外面吹风也不怕着凉。 师父师叔，这么早就到了，我这就进去。 小宁这孩子今天怎么回事啊？ 等会儿孩子下台，你好好说啊。过来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你师父现在恐怕是一点就着，趁现在他刚下来，哄着点。对着观众的时候，他什么脾气也没有，你别让他回过味儿来。 嗯，师叔，还是你疼我。 你看着我， 有话说话，别吓唬人。 不早了，没事的都赶紧回吧。小宁，刚才在台上走神了吧？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就算你上台前死了爹，只要对着观众就不能带出情绪来。 嗯，我不会再犯了。 你啊， 是不是心里有事儿啊？来的时候就感觉你不对劲儿，还直打蔫儿。 没事儿，可能是放假放迷糊了。 那就赶紧给我清醒过来，再这样就停你演出了啊！ 师父，要是我状态实在不行，您能不能别听顾飞？我不想连累他。 你， 哎，师父，我宁哥前些日子摔伤了，腿上这石膏前天才拆的，他不是对观众不负责任。 什么？都伤到打石膏了，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你这孩子，我看看。 看不出来，而且都好了。我不是， 师父，师父，我跟他去拆的石膏，现在没事了，只不过养伤的时候一直没让他走动，可能有点腿软，站台上啊找不着感觉。 这有瞒着的吗？放你一礼拜假，给我在家好好调整，下礼拜必须精精神神的，听见没有？ 嗯，谢谢师父。 为什么连我都不告诉？嗯， 又不是断了腿，从此不能上台。再说你不是陪着叔叔阿姨在外头呢吗？跟你说这个干嘛？于师哥，咱们走吧。 嘿，你车上等我，我跟师傅稍微调整一下这周的水单。顾飞，他在雪场受伤的时候，离你不到300米。 啊？那。我去跟他说，我 你最好想清楚怎么跟他解释。明明你应该在外地旅游的，为什么会出现在雪场？解释不清楚，就还是省省吧。嘛呢？ 你说他什么意思啊？给我发短信，说什么对不起？ 是不是觉得作为搭档没看出你有伤，心里别扭了？ 嗯。哎，咱俩绕一趟菜市场吧。我今天绝对不能再吃外卖了。 没问题。 搭档那么痛快干嘛？我又没说有你的份儿，不是你天天看我跟看贼似的时候了。 不看着你，你能老实待着吗？再说了，我还真不信你舍得让我饿着。舍得吗？不舍得。 去你的吧。 哎哎，别闹，这开车呢。 哎，你想吃什么？这要没耳朵拦着，你嘴能咧后脑勺去。 你就捡着拿手的做吧，甭多，一天一两样就行。这礼拜我的伙食就交给你了。 那得交伙食费。 没问题，你看我负责刷碗、打下手、擦炉盘，行吗？ 你要还能负责擦地、倒垃圾、洗衣服、晒被子就更好了。怎么样，干不干？ 干。别说这还管饭呢，就算白干我也干呀。 好好说话，别乱加重音。师傅， 赶紧换衣服去，一会儿接场了。 是。 一个人来疯，来，赶紧喝口水。嗯。 顾飞，等会儿你跟我回去，咱俩合计合计下礼拜上什么活。行了，今儿就这样吧。还剩一段，回头再说。 嗯，行。那个于是个， 他挺好的。 不是，我就是说，你们俩， 我们也挺好的。 你是故意的，是吧？ 这你都看出来了。我问你，你跟我那未来的嫂子在一起，觉得幸福吗？ 我觉得挺幸福的呀。 那不就得了？ 那你， 我是看你最近一直别别扭扭的样子，就想整你。 可你为什么受伤了呀？ 别说，还真就多亏了那次。 不然我弄不好就真因为你这木头而错过一片大好森林了。 这么说于师哥是森林？ 嗯，还是一片没开发过的原始森林。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一张甩着糖的大糖饼，啪了一下就拍我头上了。 也他妈不怕烫死你。那开箱你干嘛那样啊？ 谁让你骗我的？你事先有约了明说不行啊，还拿叔叔阿姨当盾牌。 我不管你怎么想，那可于是个…… 我是故意做给你看不假，可不代表我跟于成不是真的。 那你到底是为了让我踏踏实实结婚呢，还是为了让我嫉妒？ 我以为你不会嫉妒。 你也说我是木头，那我又不是石头，搭档、朋友、兄弟，这些身份就不能嫉妒吗？ 能，你随便嫉妒啊，反正我稳赚不赔。 你呀，真是， 以前一直以为放不下，其实只是自己不愿意放下而已。在队的差不多了，你可以该干嘛干嘛去了。待会儿于师哥要过来呢。 这可真应了那句了啊，这是只有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。 边去。在你那儿算我早就是旧人了。正经的，你什么时候带人过来给大伙介绍介绍啊？ 嗯，行。哎，话说你真不留我吃饭啊？ 哎，行啊，走吧走走走走走，别舍不得了。 啊呢，拉拉扯扯的。 没事儿，顾飞要走，我嘱咐他两句。 顾飞吃午饭再走吧。 不用，他还有事儿呢。 改天吧，改天吧啊，改天我请客。啊，对了，师哥，哪天没事儿啊，给我们俩把把关吧啊。我们这段呢，怎么说也是头一次在台上使。 行。 你都买什么菜了？ 扁豆、肉、粉条。中午啊，咱来个扁豆焖面吧。 嗯，想法不错。可是扁豆怎么也得有三斤了吧？我做完了，你可都得吃喽。 多了。 要不，哎，给小姚和大师哥打电话，让他们一块儿过来吃吧。 宁哥，最近看起来气色不错呀。 别绕弯子。 嘿，你给我于哥扶正呗。 你说呢？ 要我说，别犹豫，抓紧下手。 哦，那还真是英雄所见 略同啊。 你俩这儿不帮忙干活嘀咕什么呢？ 哎，下午没啥事儿，咱打会儿麻将吧。 好啊。 这么着吧，咱也不赢钱的，谁赢了呢可以向输家提任何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要求。一般输赢情况下呢允许这个讨价还价，但是点炮的这炮手啊必须服从要求。 行啊，来吧。 五万。 糊 了。 靠，你也糊了。我去，你屁胡接我一条龙。 我哪知道你也胡这张啊。 你们心有灵犀呗，还是想想怎么惩罚我们优秀的炮手吧。 哎，吕晨，待会儿你这样啊。 晨儿，你乐得也太恐怖了。 放心，不会难为你的。选项一，给我们仨跳一段钢管舞。选项二，给姚宁跳一段脱衣舞。我跟小五回避啊。 于哥，你选哪个呀？ 晨儿， 你叫我也没用。 我选二，跳也不能便宜你吗？ 那咱们留到晚上，慢慢来吧。 啊？ 啊，快点继续，还玩不玩了？ 胡胡贼。居然又是成哥点炮。哎，成哥你别紧张，你看你。 这次啊，我就一个特别简单的小要求。 你赶紧说。 其实吧，真没什么。我就是在想呢，怎么能证明你确实跳了脱衣舞呢？录下来吧。 不错。魏瑶，你这招忒狠了。 我这个提议很过分吗？ 行了，你别玩了。 嘿，你不想看啊？ 看什么看啊？你不怕长针眼？ 就是，那是你能看了吗？ 哼，小气。吕晨，回家你也给我跳去。 你给我差不多一点。走了，回家。那什么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啊。 哎，你等会儿，你慢点。 你别这么看着我乐啊，我心里没底。 嘘。哎，至于吗？我又不能吃了你。 你要是真吃我，我倒不怕了。哎， 你 先别说话呢。 哎，我说，你晚上是不是真跳啊？ 你看吗？ 你跳吗？ 看我就跳。 那好，今儿别走了。 好。 你先别美，你会跳吗？ 谁没事学跳推我啊？ 我不难为你，你怎么也得有那个意思吧？ 左右不就是个托吗？到时候不定谁托谁呢。 我觉着啊，还是得有点氛围，要不你先选个背景音乐，要不上网给你搜个参考视频什么的。 用不着。 哟，真这么有自信啊？咱就也别等到晚上了，现在开始吧。师哥，你能不能先转过身去？ 干嘛？ 太刺激了，我有点受不了。你让我先准备准备。 我脱的都没准备，你看呢？准备什么呀？ 好了。 啊！你还真录了？你跟魏瑶那家伙串通了是吧？啊！ 你真冤枉他了。是我觉得这么美好的画面，一定要留存后世。 想留存后世是吧？那不能少了你啊！ 哥，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。 我也不是。 哎，你嘛去？我还有后半句呢。我随便起来不是人。我靠，凭什么我脱光了你还穿着？ 还满意吗？ 那得看看手感。 不是真的呀？ 废话吧你，就这份儿了，就不能问点有意义的？ 咱换个地方，这儿折腾不开。 放下来，你 动。 你蒙被子干嘛？什么都看不见了。 刚不都验过货了吗？ 你蒙哪儿呢？ 你别闲着呀。 流氓。 你说什么呢？ 宁哥， 成哥，昨儿给你跳舞了吗？ 你猜啊。 哎，成哥，你们家是不是有一只大蚊子？这脖子上的是什么呀？ 蚊子？啊？ 没事，你别理他，该接场了。臭小子，你什么都没看见，知不知道？ 顾飞，该你了，跟大家伙说说你是怎么看上新娘子的。 嗨，那喜欢就喜欢了呗，哪儿那么多说的。 哎，你是怎么看上我的？ 看你好看。喜欢就喜欢了呗，哪儿那么多说的。 是啊，喜欢了就喜欢了呗，哪有那么多说的啊。